缅怀金正日同志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委员会12月7号宣告成立，缅委会决定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5周年之际，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称颂他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